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1集。早上云建威从酒店房间的床上醒来，床很大，他睁眼看着房顶，左手边胡恩泽一脚压着他的腿睡得正香，右手边戴子英另外盖一床被子也没醒，冰心则衣着整齐，优雅坐在窗边沙发上，一手撑着下巴默默出神。 走。 云建威指自己旁边的戴子英， 你就让他和两个男生睡一张床。 他昨晚喝多了，看到你哭，以为有人欺负你，也跟着哭。 过会儿，胡文泽和戴子英也醒了，戴子英早都没洗，一头凌乱，抓着云建威肩膀。 哥，你昨晚真吓死我了。 云建威面无表情看着他，戴子英发愁道， 你怎么一个人吃这么久的苦啊？说好的有八卦一起分享呢，你小子太不义气了。 去洗澡，臭死了你。 戴子英被赶走，胡恩泽又凑过来， 下周跟我们一起玩去。 不去，我要上雅思课。 有没有搞错，你还需要上雅思课？边玩边看看书就得了，咱们多久没一起旅游了？ 我上这个课是因为我的雅思要拿到高分才能过，我一定要拿到这个交换生名额，我非去不可。 行，有什么事就和我说，这个暑假我都在国内，要不你还是来美国念书吧。 现在没这想法。 我说实话好了，我昨天是真挺恼火的，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你都受了什么委屈，要么你就跟我说，我不管用什么办法也给你把场子讨回来，要么你就来找我们，咱们怎么高兴怎么来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管那么多做什么。 云建威看出来胡文泽是对齐峰生气了，他也不知该从哪儿解释起，自己心里也烦。 和齐峰没关系，是我自己没调整好心态，我现在没心思考虑别的，先拿到交换名额再说吧，别的事情都无所谓了。 胡文泽拗不过他，只好不再多说。第二天他们准备出发国内游，云建威把他们送到机场，云建威送了小白一串紫水晶项链做见面礼，他对小白说， 抱歉啊，没有招待好你。 我玩得很开心，你非常好，下次来中国我们一定要再见面。 云建威心情不佳，但还是笑着把一群人送上了飞机。他回到花园路小区，进家门脱鞋进屋，沈纪念听到动静从房里出来。 吃饭了吗？ 吃过了。 云建威回自己卧室翻找了会儿，出来把一张卡交给沈纪念。 来，这是我哥的银行卡，这两天你帮我还给他吧，让他自己拿着。 沈纪念接过银行卡，云建威就转身回了卧室，沈纪念只好把银行卡收好。云建威的雅思课开始了，封闭式学习，白天上课，晚上还有晚自习。云建威不愿意住集体宿舍，每天晚上下晚自习后回花园路小区的家睡。沈纪念放暑假无事，白天上画画课，埋头画稿，收拾卫生，给不知为何老不回家的于浩做饭，晚上就走路20分钟去接云建威，然后两人再一起走回来，全当增加运动量。云建威每天就是刷题、背题、模拟面试，重复过程。 上了半个多月的课后，老师就让他来帮忙做模拟面试的考官，再后来又让他作为优秀学员分享学习经验。云建威嫌事儿多不做。某一天晚上，他收到英虫的消息，问他最近在做什么，他说自己在上雅思的封闭培训课。 雅思？你准备出国？ 嗯，想申请国外的交换生。 挺好的，加油。上课忙吗？ 挺忙的呀，上课收手机。 难怪，没怎么跟你哥联系吧？ 没开灯的黑暗房间，云建威窝在软绵绵的懒人沙发里，脚随意搁在地上，投影仪正在放电影。他一边抱着杯饮料喝，一边打字回复。 没有啊。 弟弟，你哥最近魂儿都丢了，咋回事啊？ 我怎么知道？要不哥你问问麦玄杰。 英虫好一阵没来消息，云建威也不想思考，放空自己看电影。暑假已过去一个多月，他与齐峰没有任何联系。那晚的爆发对齐峰或许是个前所未有的冲击，说实话也吓坏了云建威自己。或许事情遭到一定程度也算是一种解决办法，云建威只能这样告诉自己，想要走出迷雾就必须抛下点什么，即使是非常重要的无法失去的东西。人在梦里安眠，黑暗中电影里的男主角一身颓败的破布，无神站在灰色的海边，风吹散他沙哑的呢喃。我无入梦之权，我一无所有，上帝为何对我如此苛责，叫我清醒百年。第二天晚上，云建威洗过澡后和于浩在客厅打游戏，打到11点多，两人被沈金念赶回房间睡觉。云建威懒懒爬上床，拿起手机看到一条齐峰的未接电话，他翻出和齐峰的聊天对话框打字。 什么事哥？ 下一秒齐峰那边就显示正在输入中，输入了半天消息才跳出来。 还没休息？ 没有啊。 我听英虫说你要申请交换生。 对啊。 过了很久，云建威都快抱着被子睡着了，冷不丁又被消息提示音弹得回神。齐峰发来消息。 微微，我能和你打个电话吗？ 云建威爬起来戴上耳机给齐峰拨去电话。齐峰马上接起，声音明显紧张。 微微。 哎，哥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太忙了都忘了跟你说这事儿了。 云建威自然开口，他又恢复了正常，好像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大发雷霆，没有眼泪，他还是他那个礼貌懂事的弟弟。齐峰沉默半晌。 没关系。 哥你还有事吗？我准备睡了啊。 微微，你准备交换去哪里？ 还没想好。 什么时候走？ 准备最早申请明年1月的吧，还不知道申不申得上呢。 耳机贴着耳朵，云建威仿佛能听到齐峰的呼吸。月光洒落桌沿，他的心神又开始飘移，目光漫无目的地落在桌上，沿着月光描摹光与影的分界线。齐峰的声音有些低哑。 微微，对不起，别生气好吗？哥真的很笨，什么都不懂。 云建威收回目光，垂下眼眸。 哥，你才不笨，怎么能这么说自己？是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我太任性了。 微微，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很多事我都没想好，我想等自己想明白以后再和你说。 还在想什么呢？别瞎想了，专心念你的研究生，好不好？ 可以吗？ 齐峰坚持问他。云建威不说话了，他盘腿坐在床上，低着头，心中一时又很茫然。他哥还要想明白什么？他以为那晚他们已经彻底闹僵，他那样发了火，还以为齐峰再也不会联系自己。可今晚的这一通电话又让他困惑起来。 微微， 齐峰在电话那头叫云建威。云建威只好说， 我知道了，